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好，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是贝芬。 今天呢，我们又来说说这个马云教主啊，又跑到台湾去灌鸡汤了。但是这次的待遇呢，就跟在大陆在香港灌鸡汤的待遇完全不同。你发现呢，在香港，大家去咱们燕婷、环球财经他们主持人和编辑不是去现场看了吗？他说在外面好多好多人排队，排队的都说这是什么巨星来开演唱会了。这个一问原来是马云，但是这个马云他在台湾呢，你知道他们怎么比吗？就跟江蕙的那个演唱会门票，看他是多长时间卖光，说差不多4个小时抢光。这也说明他在台湾是非常受欢迎的，也是一个全球知名的名人。但是呢，两地我就说差别在哪儿吧。你看在香港，在大陆，他灌完鸡汤之后底下呢是拥赞者是一片，但是在台湾呢，很多人好像不是特别的感冒，甚至包括他推出来这个百亿的支持台湾年轻人创业的这个基金，在台湾的政坛还掀起了一些的非议，就是说他是不是目的不太纯，就非常担心他到底的初衷是什么哈。当然这个马云在他2015年3月3号在台湾大学的这场演讲之前，他也是收到了类似的风声。所以啊，我说这个演讲者水平高不高哈，你听他开场怎么说，我就觉得马云果然是演讲大师，听他怎么样化解一去到台湾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他的非议的。 其实最近出来讲话是很不应该的，很多人说怎么又去讲话了，还跑去台湾讲话了。这个我还听说，这个来之前我同事不断提醒我，台湾很多人可能对你们捐助的这个做100亿意见也挺大，然后呢还有这个你现在去教人家创业也不应该，人家也不需要你去教创业。那我听了以后呢，我是这么觉得啊，好为人师是我的本性。我当师范生当了4年师范生，教了6年书。至于这两天的媒体的评论，我觉得我更加能够理解啊，因为在阿里巴巴也很奇怪，在中国大陆我们被认为是外资企业，到了美国，美国商务部长说你们中国企业，现在台湾又给了我一个陆资企业，所以我已经糊涂到底是哪个企业。 好，这其实是他演讲当中的两个段落。一开场呢，就是说他为什么跑到台湾来演讲，可能有的人觉得凭什么。他一方面呢是说自己有好为人师的这么一个初衷，那再一个呢就是说其实他去世界各地都演过讲了。 对， 也有台湾的朋友主动问他说，这对我们台湾人不公平，你也应该来我们这儿说一说。佩芬觉得公平吗？ 公平。现在讲讲，我们昨天在这里讨论女性议题，今天讨论马云到台湾，真的三 D 也是蛮拼的。其实我说真的，我现在说真的，我说自己现在太有高度了，因为你要我用单纯的台湾视角，我真的不在台湾，所以我可能没办法用很本土的。 好，但是你在脸书上面， 我说开玩笑的，我昨天做了一个小小的，在我的圈子里做一个小小的民调，就我觉得问大家，因为我现在不在台湾嘛，我问大家，就大家对马云这个人有兴趣吗？然后会特别有兴趣他什么东西。我觉得我的几个圈子都有不同反应，有些人就对他的成功故事，就他的致富的传奇很有兴趣，我觉得这是一个梦想，谁都想要有这样的一个传奇嘛。然后呢，我好玩的是我有一个群是两个死党姐妹呢，这两个姐妹其实对他都没什么太大兴趣，可是他们的老公都有兴趣。一个老公是也是创业的，自己开店的，那一个老公是投资房地产的。就你会发现其实马云对于台湾人的那种吸引力还是在于所谓的心灵鸡汤，他的创业的这个故事上面。可是刚刚樊素你讲到说，好像现在有一些解读觉得对马云这个人来了，他是不是有什么目的性啊什么的。其实我觉得这也展现出台湾其实 说说嘛，就是个多元社会，我觉得无所谓的。说真的，如果今天是脸书的那个小伙子来演讲，演讲一样的东西，我觉得他的讨论点会不会觉得今天是美国要来木马屠城？不会嘛，对不对？只是因为他就是一个有他是个中国人，他是大陆人嘛，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在台湾真的不是第一次，不是马云才遇到这回事的，对啊。而且说真的，就算他拿着这100亿来，真的有什么目的性？说真的，咱们台湾人也不是蠢的，也不是愚民嘛，对不对？你自己可以做判断你要不要拿，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人来演讲分享他的一个精彩故事，我觉得其实不用太过去解读，真的 是吧？ 真的。 哎，那咱们今天干脆别讨论算了，不用去解读。哎，但是你看台湾人他就是我发现一个话题他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发酵，你看他不同发酵的方式，这个还是值得我们解读一下。春雨来介绍一下这个阿里巴巴，他们被罚款了，就说他们是隐瞒这个路资身份，是吧？ 对，因为阿里巴巴在台湾注册的企业其实是用新加坡的身份来注册的，但其实中间也经历过几次波折。就最早的时候阿里巴巴是想来台湾注册，当时没批准，后期他们就用新加坡的这种身份来注册，然后台湾当时就已经怀疑说这是不是背后控股的是路资，但是拿不出证据来，所以就允许阿里巴巴在这个台湾以新加坡企业身份来注册。但后来阿里在美国上市之后呢，他就说其实你看这个背后控股的是大陆的路资，不要用新加坡的这种企业身份来隐瞒自己，所以他就要求阿里巴巴现在把这个路资的身份来补一下，要不然你就从台湾撤资。还要交一定的罚款。 对对，罚款其实也不多，你折合成港币也就3万块钱。但是呢，我看国民党这个立委蔡正元是吧？咱以前也访问过去台湾，他呢就在 Facebook 上面说，经营团队是马云和蔡崇信，蔡崇信呢是个台湾人。他呢这个经济部啊，他说只因为马云创业成功名气太大，就偏狭的认定为阿里巴巴是路资公司。他说这种脑袋实在是太落伍了，意思就是说是不是说对一个这么名气盛大的公司表现出一副好像逮到一个把柄就要踩人家一脚的这么一个气度，觉得不是特漂亮。 所以我觉得法律怎么规定就是怎么规定。我举一个例子，当年我就是在台湾的 TVBS 公司也遇过这样的事情。TVBS 大家知道香港有一个 TVB 对不对？ 对， 当时 TVBS 最大的老板是港资。对。可是当香港回归之后呢，民进党政府就说 TVBS 你是路资，因为香港你回归了它就是中国，所以你是路资， 台湾就代表着中国。 当时它就是会有引起这样子。所以我说有些时候当你要去解读你这个公司可能是在不管什么什么维京啊什么开曼群岛登记，可是你因为老板是个大陆，他就觉得你是路资。我觉得在台湾有些时候你说是多元也好悲哀，就什么时候你其实都会 什么话题你都可以去发挥一下， 多一点解读。可是我觉得法律如果该怎么走怎么走，如果今天他是因为政治上的解读，我觉得其他阿里巴巴也可以去申诉嘛。对，其实都可以的。 对，其实 这个台湾经济部他的一个说法哈，说路资凡是占了30%以上，或者路资对一家公司有实际控制力，他就算是路资公司。但是那个蔡正元就说呢，马云是大陆人吧，蔡崇信是台湾人吧，这个阿里巴巴的大陆人的持股远远小于30%，根本就不能算是路资。那这个再者呢，加上这个蔡崇信他对阿里巴巴，你说他也有董事提名权，也有实质控制力，他算不算台资公司？ 对，而且马云他是占了7.43%的股份嘛，但是他是18个人的股份都挂在马云的名下，然后蔡崇信一个人就占了2.15%，所以外界都推测其实蔡崇信的个人股份要比马云这个个人股份还要多。所以这种推究起来，其实掌控阿里巴巴的是一个台湾人。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其实软银和雅虎加上阿里巴巴一共有60%，但是软银和雅虎都不是入资，但是只是软银和雅虎这个股份实际上它是还是代表马云来发声的，所以他就认为马云控制了这60%的股份，所以这就是一个入资企业了。 所以就看你怎么去发挥想象，你可能最后还是为自己所利用，是吧？你还没说完。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因为阿里巴巴在台湾成立公司是2008年的时候，2008年的时候还没有现在的这些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许可办法和大陆地区盈利事业在台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的许可办法，这是在2009年出台的，所以那个 时候这些法律其实都不适用当时在台湾成立的这个阿里巴巴的公司。 哦， 对，所以只是现在 有点冤枉，就是说白了是吧，阿里巴巴 上市之后就是要用新的法律来规定原来的公司。 嗯，好，这个阿里巴巴和马云哈，你说在这个话题在台湾它是这么一个发酵方式，在在香港或者在大陆大家也不会有这么一个嫌疑，所以你看马云他去到当时台大那演讲场，他一开场就释除了这个疑虑，就说我其实知道，但是我也觉得很冤枉，到底是什么字他也搞不懂。但是问题在于呢，这个问题不是什么关键性的问题，关键性的问题就在于我觉得，台湾人怎么样看待大陆的这样一种成功的人物或者成功的商人，他会有一些可能在我们觉得，我等会儿我们来听几段访问哈，我是觉得有的时候是多虑，但是你又想知道他这种忧虑的这个背后是什么，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忧虑哈。比如说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我们来听一下台湾著名的政论家南方硕老师，他是旗帜鲜明的反对阿里巴巴进入台湾，他有着很坚定的这个理由，我们来听听看。 哎，我们要知道任何国家你对自己的社会的经济的发展，年轻的创业，哎，坦白说，这是国家的主权事务。哎，就你一个外国人，你到别的国家，你要去做那个国家他自己的事情，当然，你必须符合这个国家的法律，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传统。所以我觉得阿里巴巴，他马云他来台湾来搞这个东西，我觉得他是有点绕过界了。这个事情坦白讲不是他的事情，他如果要做的话，他应该在台湾找一个跟他的合作伙伴这样来做，可能才稍微合理一点。他自己那么大动作的在台湾搞来搞去，这个我觉得他是侵害了台湾的主权。对 啊，但是有人会觉得说阿里巴巴来台湾帮助年轻人创业，他可能也符合了台湾本土的一些需求，他才能够过得来，他的初衷不是说为了自己捞钱可能。 哎，不是，我们还要讲一个基本道理，就是说任何国家你对年轻的创业，你一定要有自己的国家的方向，自己国家的目标，你自己国家的经济政策，你是，所以说我说青年创业这个是国家的主权事务。那可是台湾现在说我们现在已经是整个认知有点混乱了。最近这几年中国的有钱人在台湾一直被捧得很厉害嘛，他们就利用了这个台湾的人崇拜中国的有钱人，所以中国有钱人就在台湾大动作的搞一些不适合他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阿里巴巴做这个事情是不对的，而且台湾社会我们已经有很多人反对了，就是说大家都认为阿里巴巴做这个事情好像是你配合中共官方的三中一金政策，对台湾年轻人在搞统战呢。台湾已经很多人这样认为了。我认为阿里巴巴他要在台湾鼓励年轻人创业，他是要鼓励年轻人创业以后你可以上阿里巴巴的那个交易平台，所以他是在帮他的这个交易网络在制造那供应者，他不是在为什么什么人在为什么国家为什么哪个社会他在服务那个社会，他是为他自己在服务的。 嗯哼，但是可能一方面您看到的是钱财哈，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人说他身上有一种创新的拼搏的励志的这样一个精神，可能恰恰是现在台湾人可以去学习的东西。 哎，任何国家都有很多成功的商人，这种成功的商人你作为某种范例，然后其他国家对于你成功的道理崇拜你，这个是正当的。可是你要用你的成功的成功以后的身份地位去做一些你不适合做的事情，这个大概就有点绕过界了。对， 嗯，那我们假设哈，如果说这次来的不是阿里巴巴而是谷歌或者是脸书，您觉得台湾人会是这么一种思路去判断吗？ 大概会稍微比较好一点点，可是基本上也不会那么完全接受的。也就是说我认为就这种事情是国家的主权事务，外国商人公司大概不适合来做。但你要做的话，你一定要通过那个该国的国家的法律， 或者老百姓的共识让你做你才能做，如果说该国不让你做你大概没有理由做。 好，这个南方朔先生他的一个看法哈，我感觉比较的老派，是不是佩芬？就是感觉是泛政治化。 其实我刚刚讲，我觉得还是那个点呢、啊。其实刚刚南方朔老师说，如果他今天可能是其他的企业，就可能大家就反对声浪没那么大。 嗯， 说真的，其实真的有很大的差别嘛。对，我觉得在台湾，你说真的，很多事情我们三地也讨论过很多，很多因为他挂上中国大陆而被标签化， 对， 而被反。我觉得这其实大家心知肚明。 嗯、 可是，在台湾。说真的，你说马云这100亿是不是真的已经上路或怎么样？其实刚刚南方朔老师说的很多东西，它就是一个基本嘛，你本来就必须你要钱要进，你要合乎法律，你要合乎整个社会的一个风气什么的，我觉得它本来就是一个基本的。而且这100亿说真的，他现在要进来，台湾人也没有说真的抢着去拿，你说到底会怎么样？ 嗯， 你有些时候你不就做了再说嘛。可是现在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就把它先标签化，都觉得你就是要来屠城的，要来抢人才， 说白了是吧？ 而且很多时候说我觉得把马云定位成好像要来帮助台湾，我觉得也未免太过的清高。说真的，他就是个商人。对，你说真的，大家会觉得哦，他就是来帮助台湾的年轻人找到他们的失落的梦想什么的吗？不用这么清高。说真的，他也在架构他自己的一个事业的一个架构嘛。那还是那句，说真的，做了再说。如果这一代年轻人真的就100亿台币就这么容易洗脑被统战，我觉得。那也就算了。 好，这个马云自己在演讲中他都说过类似的话，说年轻人都有你们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你不要觉得这么容易所谓的被洗脑啊，被侵略呀、啊、被同化呀。那当然了，说到底马云他自己是个商人，他做这一切本身当然也是要符合阿里巴巴自己的一个战略的发展。那到底马云他自己理解的去到台湾做这一步他想做什么？ 我们主要支持的是台湾本地的这个年轻人如何把台湾的产品、农产品、工业各种各样的创意性产品、制造性产品、台湾的服务通过阿里巴巴系卖到大陆、卖到全世界。 好，这个非常简单说了他自己的一个功能性的一个理解哈。那刚才是南方朔先生他所代表的一种看法，在台湾呢现在有一些反对的力量，他们也确实是保持着这样一种立场。那这样的立场如果回到大陆的话，大陆人会怎么样理解呢？我们接下来听听上海交通大学媒体设计学院的老师，也是国内著名的 IT 观察家魏武辉老师，他是怎么看待阿里巴巴在台湾的这样一种遭遇的。那本身我们知道阿里巴巴它也有一个所谓的全球化的这么一个战略和梦想，那它在台湾如果说我们把它理解为一种受挫的话，它对于这样一种战略它会不会带来一些负面的效应？ 看到这里面的主体就是说被台湾当局认定为这个大陆资本控制的这家公司，也就是所谓的新加坡商，这个阿里巴巴台湾分公司，它其实它主要的业务是 B2B 这一块，就是这个做阿里巴巴 .com 平台上的东西，那个和它的淘宝天猫关系非常弱，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在整个阿里巴巴集团当中，我们看到它主要的业务还是 2C 的业务，To B 业务当然是阿里的起家的业务，但是整体上来说对阿里的影响，业绩影响并不是太大。 另外一个就是说阿里巴巴它现在似乎非常热衷于去做扶助年轻人创业的这样一个项目，台湾人他们可能会觉得阿里巴巴为什么要这么做，它是不是有其他的这个目的，比如说它资助完年轻人之后，它可以顺道在台湾把台湾年轻的这个创意它再拿走。 我个人的看法是，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他投资了一个项目，然后这个项目的创意在当地表现得不错，然后他就把这个创意拿走，然后跑到另外一个地方自己做，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非常小。其实从效率的角度来说，他还不如让这个项目的人这个直接到另外一个地方开拓一个新的市场，这 样的话效率可能会更高一点。我觉得阿里在台湾也好，香港也好，这个扶持年轻人投资也是一种变相的全球化的一种做法。也就是我前面说的，像阿里巴巴这样体量的公司直接跑到某个地方开展业务，会引发当地人的担心，这个你会冲击我的既有的就业情况啊，既有的市场格局。那么他通过这种拐一个弯的方式，这个扶持本地人创业，这种担心，由于他去扶持本地人创业了以后，这种担心会小一点。那么在地方上的一些沟通工作也会做得更加顺畅一点。也就是说，以后他有一些业务要去和政府沟通的话，他可以让当地的这个他投资的项目，直接去沟通，而不用通过他。 嗯，有人说现在阿里巴巴做了这么大呢，它会不会也会某种程度上承载的某些政治任务，甚至说你把淘宝开到台湾去，它一部分承担了统战的这个功能，你怎么看？ 这不是，我很难讲是政治任务，但它客观上会达到一些政治的诉求，比方说某一种文化的进入。其实美国比如说肯德基麦当劳全球开店，它势必至于带动了美国的一些文化啊，包括美国的电影啊，我们都会看到好莱坞文化，美国的快餐文化在全球都有所渗透，这是通过一个企业的商业行为来完成的。那么对于阿里巴巴来说，这也是可行的，或者说这个可以预料到的结果。也就是说，一家这样的大陆的这样人的控制的公司，在台湾如果把业务做大的话，可能会形成一个文化上渗透。那么这对于一个地方上，从台湾这个角度来看，当然有一些地方会采用抗拒的做法，有一些地方可能会采用一个合作做法，把你的文化拿进来，好的我用，坏的我不要。那么我个人倾向于还是后一种，因为在全球化的今天，去抗拒这种东西其实已经并不太大了。 好，这又是另外一种声音了，可能大陆人会我反正我自己觉得说的挺有道理的。 反正我觉得这件事儿对台湾来说不管怎样都是一件好事儿。如果这笔钱真的进了台湾，然后帮台湾年轻人去创业，那有白来的钱能支持你自己去创业，为啥你不去呢？大不了就是创业失败赔了呗，这赔的钱又不是自己的。但另外一方面来说，我看到台湾其实他们也在反思，像台湾的立法院经委会在昨天开了一个什么经济部、科技部、国家发展委员会和工业技术研究院的人一起开的一个关于创业创新和发展的这么一个会议，里面就讨论，其实台湾也有很多这个资金啊，可以支持年轻人创业啊，也要修正法律，然后这个给台湾的年轻人创业提供更好的环境，然后也要提供更多的资金给台湾的年轻人创业。其实不管就是这笔钱最后可能因为这件事情没有进台湾，但是台湾内部起码在反思，也给了年轻人更多机会，真的是件好事。 好，这个到底是说马云的这次去台湾呢，把台湾政府应该干的事儿给抢先做了呢，还是说他本身的可能他被动的承载的一些所谓的政治任务呢，会让台湾人成为他们首先担心的东西啊，这些呢还在讨论。那等一会儿呢，我们如果单单是就这个科技发展这个层面上来说，我觉得是应该成为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哈。那到底现在台湾的科技的发展或者创业它的这个气氛是怎么样一个状态？那另外就是台湾年轻人他们真的是要创业的话，怎么样去处理跟政府之间的关系？有人会，你看马云的这个金句就说，政府不理你你会痛苦，政府关心你你会更加痛苦，这是他的一个看法。那到底政府应该怎么样去这个自处？等一下呢，我们也会来联系台湾的一位也是科技创业人，他现在是乐声科技的董事长许金龙先生。我们先稍微休息吧，等会儿继续来进行三地化新闻的讨论。 好，欢迎回来三地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贝帆。 好，今天说到马云和阿里巴巴在台湾的一系列遭遇呢，我们有一个考察的维度啊，就是说现在台湾自己的科技发展水平到底怎么样，就年轻人对于这种互联网创业的热情又是如何，是需不需要像马云和阿里巴巴这样一股势力的这个进入。那么我们刚才说等一会儿呢会连线一位台湾的科技领域的一位管理人员，那么在跟他连线之前呢，我们也可以先听听南方硕先生他对于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应该是占到多大的比重他的一个看法，我们先来听听。 任何国家你一定要有一个政策，就是你要有鼓励你的国家的年轻人从事大大小小高科技低科技中科技新的经营模式的种种创业，这个是你一个政府该做的事情。可是台湾现在最糟糕的就是台湾的这个马政府，他这方面他是完全没有做。我们要回忆一下台湾以前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是亚洲四小龙？台湾在亚洲四小龙之前，台湾在1970年代初，台湾非常鼓励年轻人创业，所以那个时候台湾还成立了什么幼师工业园区啊、青年创业基金呐、啊。所以那个时候台湾的年轻人的创业的气氛很热，每个人大学毕业以后就拼命动脑筋，想要创业，想要创什么业？哎，如果你能够向政府贷款，你就向政府贷款。如果你要申请政府补助，政府就有管道让给你补助。可是最近这几年，台湾政府对民间，特别是对年轻的创业，完全没有做任何事情，哎，所以台湾年轻人很苦闷呐、啊。你在这个苦闷的时代，哎，忽然跑来一个大陆富翁来鼓励年轻人创业，所以当然会有一点点回应呐、啊。所以我觉得，就说马云在台湾被某些人所歌颂，真正对比的是台湾政府该做而没有做。 嗯，但是另外有人会这么认为哈，说如果真的是创业的话，一个政府要推动，它可能只是一个被动的这么一个角色，就是说民间它必须得主动的兴起这样一股力量，政府才能够配合。要想这种创业的力量形成一种气氛的话，从来都不是由政府主导的。 哎，最近这一期的《美国外交事务季刊》就是创新专号，里面有一两篇文章，就讲了就是整个国家的企业创新，政府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你政府应该要有一些积极的政策，比如说你对年轻的创业，你要给他创业者很容易接近到资本市场，他就说创业者很容易找到钱。你这个是政府的事情啊，而且你政府要有很多政策，比如说你要有比较好的移民政策，让外国人能够在你的社会里面从事创业投资，这个也是政府的移民政策啊。所以意思就是说，整个社会的那个创业的这种精神是要由政府去发动的。你当你政府能够发动政策，能够配套，然后整个社会它自然而然可以形成一个创业的那个整个精神。台湾现在最近这几年就完全没有，所以台湾人现在年轻人很苦闷呐、啊。台湾年轻人我们现在只能创什么业？只能从爸爸妈妈手上拿个一两百万台币，然后去开一个什么便利商店，他们只能创这种业，因为你自己个人的力量，你没有什么钱，而且现在的企业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的企业你没有个台币几千万、上亿、几十亿，你不可能创业的，规模越来越大，所以你一定要政府去发动，可是台湾的政府完全没有做这种事情，所以马云这个事情如果反省到最后的话，是台湾政府自己没有方向、没有能力、无能造成的。 好，这个是南方硕先生的一个看法哈，他主要还是相当的推崇政府在科技发展当中起到的资源配置的作用，我理解的是。好，那紧接着的我们就来跟台湾乐声科技董事长徐基隆大哥来聊一聊，听听他怎么样理解南方硕先生说的这番话哈，他说的对不对？徐大哥你好。 哎，那个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午安。 好，谢谢您跟我们直播连线哈。刚才也是听了南方硕先生的一番见解，他是认为这个马云这次来到台湾呢，如果是反省到最后的话，应该就是说政府的功能没有做到位，所以呢才会显得他这笔资金如此的重要。那您怎么样看待政府在推动年轻人创业、营造社会的这样一个科技创业的气氛它起到的这个作用？ 我想南方硕先生有他的观点啊，他有他的 他的评论的依据，但是我如果从就我所了解的这个事实来看的话呢，台湾政府在这方面的作为呢，并不是一张白纸啊，好像什么都没有做。事实上呢，创新创业呢，一直是政府施政这么几年来哈，尤其是最近的三年来呢，一个施政的重点。那么行政院的国发会呢，才刚刚通过了一些一连串的这个政策，好，要怎么做怎么做？我们可以说它晚了慢了，但是不能说它什么都没有做。那么同时他们也积极的去引进这个国际的创投的基金跟国内接轨哈。那么台湾的资策会呢，在这创新创业这个部分呢，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哈。那么马云的震撼呢，我觉得他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说。第一个是这个资金规模的震撼啊，对于台湾的所有的年轻人来说，或者政府的产官学来看的话，100亿基金呢都不太像是一个企业家能够拿出来的手笔，可他的确是一个企业家私人企业所拿出来的一个手笔哈，这是一个相当这个可观的一个数额。那么第二件事情是，马云呢是横空跨海而来哈。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呢，伤了政府的颜面哈、啊。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呢，我觉得台湾的整个社会看待这件事情的心情呢，是交相复杂的。那么这第一个复杂的这个地方在于说，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的人，提供这样资源的人是马云？好，第二件为什么不是我们台湾的企业家？我们的台湾企业家把我们台湾发展的这个资源跟机会都在他们手里面，所以他们成为台湾炙手可热的企业家，成为大家所理解的、所重视的企业家。但当他们得到了这些机会以后，他们给台湾的下一代带来的回馈是什么？那么这个回馈我们都还没看见，我们只看到台湾的世代相对剥夺感很严重。他们认为上一代王永庆他们能够有今天这样的成绩，是因为因着时势的发展，时势造了英雄啊。如果说当年我也在王永庆那个时代，可能我也会变成王永庆啊。可是这个时代过去了，王永庆的时代过去了，台湾年轻人的机会不像当年了。然后这些把当年台湾机会卷在手里面，成为现在台湾市场上面的叱咤风云的企业家，他们愿意给下一代的台湾年轻人什么样的回馈跟什么样的机会？马云这是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其实对台湾人来说呢，这个心情是非常的复杂。这个复杂包括了说，这个你看，大陆的成功的企业家都愿意给台湾年轻人机会，而台湾的成功的企业家给台湾年轻人什么样的机会呢？啊，然后当大陆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都会想到台湾年轻人还有他可取可用之处，而且还觉得欣赏了台湾年轻人某种程度的优势。可是在台湾的年轻人在台湾企业家眼里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可能得不到这个足够支持发展的机会就罢了，可能在台湾的这个老一辈企业家里面，台湾年轻人可能是一群草莓族。台湾年轻人在他们眼里可能某种程度上是一无是处啊。然后可是马云呢却点评了居多的面相，认为台湾年轻人呢还有大有可为之处。所以整个台湾的舆论社会，或者是企业家、社会界、社会各界，还有年轻人学子，面对马云的这个设置台湾年轻人创业基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呢，心情交相复杂呢，这个我们觉得大家都不难可想而知了。 我知道许大哥也是创业出身哈，您过去呢，我知道也是一个媒体人。那其实您走过的这条路哈，您怎么样理解您刚才自己提出来的这两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次是马云过来所谓的帮助台湾年轻人去创业，而不是台湾本土的企业家？那再一个呢，就是现在的这一代的年轻人，如果说他没有这个创业的冲动，跟您这一代人进行在本土创业的，他们可能要解决的问题、突破的困难，他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作为我这一代的创业家哈，我心中只有两个字哈，就是悲愤哈。怎么悲愤呢？就第一个事情是，恨铁不成钢哈，就恨我们自己呢，这个不能成钢啊。我刚刚说呢，就是说我们很努力的在创业，也希望能够创业有成。当然我们更希望到中国大陆的市场上面去成 伸展我们的手脚。我们都知道这一代的互联网造就了新一代的中国大陆的企业家，每一个互联网的公司上市可能就造就了中国大陆的新的一个首富。那么这些企业家呢，我比马云小一点点，但是我跟这个马化腾啦，跟我比马化腾大一点点，我比陈天桥就差不多年纪，跟这个那个网易的丁磊呢，搜狐的张朝阳呢，也就是差不多吧，我们就这个同一个年纪。 嗯， 他们因着大陆的市场腾飞而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机会。但是你知道台湾的年轻人在尤其在互联网的世界，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发展的机会跟机遇，在两岸市场的管制的相对的这个彼此都在管制的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在大陆市场的机会是非常有限。我们得到了很多的这个法律的这个制约的障碍，我们没有办法一展身脚。即便是我们有想法，我们有概念，我们都难拿到这个行业里面在中国大陆发展的机会。我们落地难啊，我们伸展拳脚难，即便是我们有心。因着市场的不同，两岸年轻人的机遇在上一代已经不一样了，那么下一代机遇就更加的这个越走越远了哈。 嗯， 那么我特别说，就我们对于这个刚刚回到说，我说悲愤两个字，我对于台湾的这个企业家在上一代的时候，他们在台湾的发展的资源拿到了很多资源，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但是我很遗憾，他们并没有帮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市场里面铺开一片天地，他们也没有办法帮我，他们没有更积极的在全世界的海外的市场上面帮我们打下更多的台湾年轻人的发展的空间跟机会。那但是他们某种程度上面对于台湾年轻人给予机会也不够。那我自己深感于这一点呢，我们在两年前呢，我们就提出来了这个要协助台湾年轻人发展。那么当雷军的小米来台湾说他要成立1亿元的这个创业基金的时候呢，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提供了1.3亿元呢，结合了5家公司呢，我们做了一个创梦市集，提供台湾年轻人发展的机会。我们现在在我们自己的企业总部里面呢，有支持年轻人的创梦咖啡，有支持年轻人创业的 co-working space 的创梦空间。 嗯， 那么我们也给年轻人有群募的平台，有他股权募集的平台。我们也期望给台湾年轻人所有的这个支持跟发展。我希望他们在未来创业创新的路上得到我们的支持，可以走得更平顺。 嗯， 那我更特别的是，其实我想呼吁所有台湾的年轻人，这个创业要到大地方去创业，要到大江大河大海的地方去闯一闯。我们用台湾年轻人的创新的想法或者我们的生活的体验， 嗯， 我们要牢牢地踩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面。如果你认为华文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就应该这么做。如果不是，你认为英文是你的优势，那就请你到美国去这么做。只有大市场里面才能够成就一般大的事业。 嗯， 年轻人有的就是本钱，就是可以去闯一闯。所以我期待台湾的年轻人在创业市场的选择上面，一定要把这个眼光宏图放开。即便你在台湾做到第一，做到最大，你把你的这个成绩丢到大陆市场上一比放，那就根本就不是一个数。所以你要有不一样的胸襟跟不一样的视野，愿意这个驰骋中原，那么你的这个创业的机会或者创业的这个梦想， 嗯， 那在成就起来的时候，那才会是创造千万人之福啊。 好的。非常非常谢谢哈，谢谢许大哥今天的这个点评，和谢谢您，许大哥再见。 好，谢谢。 好，这个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听许大哥讲到这么多，但是他的一个出发点和他的一套立场和态度吧，就跟之前南方硕老师是截然相反的。他是觉得应该是拥抱大中华的市场，并且是抱着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和胸襟去至少不要去抗拒从大陆来的这一切。你只有是把自己的这个野心吧，你发散到大中华的这个市场，你才能够创一番大业。 他这个观点跟马云的观点是一样的。马云在去年12月份在两岸企业领袖峰会的时候也说台湾人如果父辈是靠着欧美的腾达得以起来，那这一代的台湾人就应该去思 思考中国巨大的市场。确实现在很多欧美的企业都来大陆淘金，为什么台湾不让台湾的年轻人到大陆来创业？ 这就是问题了。为什么？可能也不是不让，而是很多台湾年轻人他们自己选择不去，或者说他有一种这个抗拒啊。那这种抗拒是从哪儿来？我们等一会儿继续佩芬多给我们讲讲故事吧。所谓的台湾的追求这种小确幸啊，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价值观？三点半新闻稍后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我记得咱们之前在做那个九合一选举的时候，不是做过几个 专题 嘛？其中有一个我做的那个，就是台湾和大陆哪个地方的年轻人竞争力更强？当时不是采访了两个地方的老师、同学，包括一些企业家。企业家的这个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呢是从80年代就所谓的台湾四小龙，当时这个四小龙之一，经济腾飞、科技进步那个年代过来的。他就说现在你会感觉从整体的这个格局和他的野心，包括他的管理的方式和思路，台湾人他是觉得啊，不是我说的啊，他觉得总体都在显得窄化和这个和弱化。就是说你如果是跟大陆这种大踏步大步流星往前走的野心勃勃的这样一种特别好胜，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是急功近利啊，但是对于有些可能你发展处于一个瓶颈状或者停滞状的人来讲，他会羡慕这样一种很有方向感并且是这个胸有天下的这么一种格局感。他做企业家的他是觉得，意思就是说呢，包括香港在内，它是在全面的落后。就如果是从科技这个，当然可能台湾又比香港好一些，因为那天我们跟那个陈天柱在这也说了，他说你说台湾至少有几个响当当的牌子拿得出来，像 HTC 啊，是吧，这些你讲到的那些品牌台湾人还是会引以为傲的。但是香港呢就什么都没有， PC 时代也错过了，现在互联网时代你再一次错过了，所以你才会说那政府快点来帮我们一把吧，要不然就错得更多。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样一种现在现状的存在，就导致说大家似乎对于台湾政府的这个期待也越来越高。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上一盘留下来的，为什么年轻人似乎有的时候不太愿意跟从政府的某一些的这个期望，或者说我不太愿意去进入或者融入这个所谓的大中华市场，就是对大陆有些抗拒。 其实你看，就在这个3月9号开的会的时候，开会完他们答记者问的时候，就有人就建议台湾的年轻人不要轻易去大陆发展，就是台湾政府的官员他说因为大陆的潜规则非常的可怕，然后你一定要在台湾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再去大陆，可能你这样才能在大陆站得住脚。但其实这无形中就把很多台湾年轻人留下 了。 对，而且我当时采访的，你做的是这个竞争力的专题，我做的是在台湾和大陆哪边好赚钱。然后我也采访了很多台湾的年轻人和这个台湾的企业家，基本上企业家可以达成一致，就是大陆好赚钱，大陆的市场更大，不管是从这个市场规模还是从消费能力上都比台湾强大很多。但台湾的年轻人就会觉得可能你在大陆找工作，首先竞争非常的激烈，第二我的这个能力可能和这个我的资历不一定能适应大陆的环境和大陆的要求，第三就是台湾可能你养活自己太容易了，你找一份平平的工作，台湾的消费又低，然后生活的这个节奏又慢，你在台湾可以过得很舒适，所以我就宁愿留在台湾。对，而且他们还会有一点会敌视大陆，他们会觉得大陆现在所有的这些财富积累都是靠黑心钱积累起来的，就是什么假的鸡蛋啊，假的这个食品啊，或者是黑心的各种棉被啊等等的，你问他们，他们全是负面印象。但是这种负面印象肯定就是政府的宣传也有关系，我觉得要不然他们也不可能， 媒体的报道有关系。 对对对，所以你要不然他们也不可能对大陆的印象这么差，所以他们无形中是对大陆有一种我感觉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恐惧。他们会觉得如果我忽然就去到大陆了，我的这个整个 世界就全变了，然后我可能就没有办法适应在大陆的生活，甚至我每天吃到的东西我都提心吊胆的。 嗯，这个佩芬有发言权，你像你也是离乡背景是吧，离开台湾，当然香港跟大陆环境还有所差别，但是不是说现在台湾年轻人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样一种想法，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其实我先讲，刚刚金龙讲到一个重点，我觉得企业家的格局，台湾其实有很多，不只是说台湾人怎么看一个可能来自大陆的一个富豪。嗯，你说真的，现在台湾你想得到几大富豪？其实很多都是去中国大陆致富之后再回流台湾的。 衣锦还乡， 你说富士康、鸿海不是吗？然后你说旺旺集团卖米饼在台湾都卖到快倒了，然后到大陆好回来这边做媒体。我觉得对于这些企业的形象，他们其实主导的台湾很多的资源跟甚至是媒体公器，可是你觉得他们对现在年轻人有吗？所以台湾年轻人看到这些的，就是这些台湾的企业家的格局，就特别是从大陆发迹之后回来的这些，感觉你们还是在剥削这些年轻人的低薪嘛？对，没有，并没有把你们真正就是赚到的东西去回馈在台湾社会。所以你说为什么马云某些程度至少人家拿出来100亿，为什么可以在年轻人里面得到一些回响？我觉得还是有他的原因在。然后刚刚讲到你说很多的困境，我觉得有几个层面。讲到政府呢，政府其实说真的，我觉得有一点保护主义，就是缺乏自信。嗯，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就像说我也看到这一次马云来，也有一些政府官员会觉得钱来就好，人才别抢走。嗯，我觉得这很多时候他就是缺乏自信的一个政府所做的。还有你刚刚讲到说，其实有些时候在世界的浪潮里面，互联网时代什么，但是台湾真的需不需要这一块东西？我觉得这里是要看本土，就可能你的社会环境，你的整个经济环境，你是不是适合发展这一块。说真的，你说每次在大陆你就觉得啊，几大门户网站然后怎么样，可是在台湾这么小的一个市场规模里面，它真的能就算做互联网好，他能够做的像大陆一样风起云涌吗？我觉得也未必。 这可能不是说你做网站，可能用所谓的互联网思维去武装各个产业。 对，谈到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市场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重点。我记得可能十年前台湾有一些网络游戏，像网龙，他做的非常好，而且他是从一个传统可能卖游戏机的这种慢慢转型，然后做别网上的这些游戏做的非常好。但是最后呢，台湾这市场已经没办法的，因为你还得跟韩国竞争，所以最后他进了中国大陆。嗯，所以最终台湾的市场真的它的规模很小，所以你变得很多时候你没有，只要你不全球化，你没有办法跟中国大陆这个市场去接轨。你就是锁国死在这里，就是锁在台湾岛里面死在这里。所以我觉得市场也是。另外你说年轻人呢，前面这几个你说市场规模小跟它整个发展的一个产业形态的问题，让我记得有一个文章讲到台湾年轻人缺乏狼性，在大陆很爱讲狼性，因为你整个环境它不是一个竞争的一个时代。说真的，我举一个小例子，台湾媒体我们每次在骂这大家都乱做在拼，其实媒体在台湾是一个战场，所以你可以发现在做媒体业大家狼成什么样子。所以但是大部分的其实产业里面并没有一个环境让台湾年轻人去激发他们的 那种 竞争力。刚樊素你讲到说台湾年轻人可能抗拒去大陆工作，我会觉得真的也未必是抗拒，因为在那个战场里面他们要的是人才，是最顶尖的，是你要来就能帮我打仗的，而不是只是要个人力，因为人力中国大陆从来都不缺。对，所以有些时候我只是觉得其实台湾目前它存在的很多方方面面的问题而造就现在的一个困境。可是你说小确幸，为什么台湾人那么喜欢小确幸？因为它是小小的，你生活里面你只要一杯咖啡你就可以觉得很幸福，这种东西是你实在的，太远那些东西可能摸不着边际。所以整个环境还是造就台湾人现在的一个困境。可是你说要怎么办呢？说真的，其实 我觉得吧，有的时候它就是两种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就你羡慕我，我羡慕你。我当时就咱们做那个专题的时候，我采访武大的一个老师，他也在台湾待了挺长时间的。他就说吧，我对台湾年轻人有一个非常好的印象，来自于哪儿？他来自于这种传统文化的继承。他一个小细节，他说他们见到我，他是会鞠躬的。他说这个在在这个大陆年轻身上你是看不到的。他最后说的时候，这归结到哪儿吧？我就说我采访了 台湾的老师，他们都觉得大陆的年轻人这个非常有上进心，而且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不是追求什么小确幸，我就是要追求我多少年我可能薪资要怎么样去翻倍，然后我这个上升的途径应该怎么样。他们对于职业的发展是有着强烈的向上的渴求，本身也是一个竞争非常非常激烈的这么一个社会。他最后说完，这个武大的老师就说呢，他但是哈、啊，你说人跟人之间的交往，你又怎么用，怎么能够仅仅是用优胜劣汰、谁输谁赢来定义？我会觉得顿时你把这个整个的谈话或者说讨论的这个高度你得提升了，就说还是两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你就比如说，我也认识到一些在大陆可能已经事业发展很好的一些小伙伴，他们会有一种迷惘和困惑，就是说我奋斗过了，但是我会想想这现在我追求的东西是不是我真的需要的东西。他会给自己做减法，减到最后怎么呢，他说我还挺向往这个台湾年轻人他们一种生活方式的，我就想追求这种小确幸。他们会觉得那是我目前追求不了的，或者是一种奢侈和将来的这样一个梦想。所以归根到底啊，还是归根就是你有一种选择的这么一个空间。就我如果想去那种厮杀的拼搏的奋斗的生活，我可以选，但是我想退回来，我是也有的一个可以退守的一片家园。 我觉得你可能是从微观的角度来讲但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台湾现在特别像18世纪末，也就是清朝那个时候的大陆，就是中国大陆。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大陆是面临着开放，清朝是面临开放的，但是他没有选择开放。但反过来我们看日本，他的那种开放既保留了传统的文化，然后又让日本的这个科技不管是军事还是政体都发展到一定的文明程度。现在台湾呢基本上是在内耗，他们内部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把这个经济给绑架了。但是你像咱们看现在的大陆，他基本上是政治抓得紧，但是经济放得很松，我经济跟全球接轨，但是政治我还要保持自己那一套。在台湾其实就是把两个混为一谈，反而两个可能做的都不好。 对， 不过我觉得叫清朝末年这未必对台湾不公平。我刚刚讲到说其实小确幸，但是有另外一方我觉得还是台湾年轻人的优势，就是创新的能力。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这些高中生他到国际上的一些什么科技啊、创意或者是有一些创新的这些比赛里面都能得到金牌的或是很好的名次。所以我觉得人才的创意是台湾最大的优势，还有呢就是台湾的服务业的整个服务的整个系统。 对，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优势。所以为什么马云他说他100亿要先用在这些地方呢？还有农产品科技。所以我觉得台湾不是没有优势，但是怎么样把优势不是只在台湾内部就我自己看我看，而是怎么把它让全世界的人看到，让市场看到。我觉得这才是不管是马云也好或者是台湾政府也好要去帮到这些年轻人的地方。 对，就是走出去，你让所有人能够知道和知道你的价值，并且你也有机会去证明自己的这样一个价值哈。好，那说来说去，这个马云其实他也是一面镜子，就是你把他扔进台湾社会，你看他会折射出一些什么样的东西。这将来每一个小的事情他最后能够反映的可能都是一些大问题，或者说是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可以说是目前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但是你长久，你发现讨论长了之后，你发现这些问题它是可以这个串起来的。你不管是经济还是政治甚至文化层面，他有的时候面对的困境和面对的问题它都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也觉得这个讨论来讨论去啊，非常的有趣啊，有意思。那当然这样一个镜子折射完之后，这100亿到底在台湾社会会怎么用哈、啊、这个接下来恐怕是最最实际的问题。好，那我们今天讨论就是先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拜拜 拜拜。